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33集。下午高三拍毕业照，班主任杨树果忽的不见踪影，沈西奉命去找，最后发现对方正在一面大镜子前整理披肩。沈西轻靠门框，两手抱着胳膊。 原来您在这儿啊，我还想着呢，您都60了咋还那么皮呢，一下照顾不到你就跑出去玩了。 我皮还是你皮？ 杨树果披上大披肩回到拍照场地。夏九家也头回发现班上女生那么漂亮，许多同学穿着裙子，化着淡妆，还蹬着高跟，是夏九家过去3年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。此刻他们不再是与世隔绝的高考生，他们是青春靓丽的女孩子。变化最大的是卓然，这位女装大佬妆容精致，无比娘炮，还戴着首饰，衣服潮到看不明白。几个女生走到卓然面前上下打量一番，说我输了，而后拒绝站在卓然周围拍照。也幸亏卓然个高，被排到最后一排，与沈西挨着。主管教育的副校长家里有事不能出席，摄影师留出椅子说明天补了再 P 进去，保证不露痕迹。集体照搞完，许多同学互相合影，还爱拉上教过课的老师。夏九家与沈西因为长相出众成为重点照顾对象，六班同学一堆一堆的来合影，基本一个没缺。流水的同学铁打的他俩，他们也与物理老师杨树果、化学老师散打王、数学老师、语文老师等人合影。每次老师都会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整理整理头发衣服，摆出笑容，仿佛在学生们的生活当中留下印记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安仲背了一书包的书，打算叫人一起撕书都没有机会，只得一直背着。到下午3点，他们出发到小市场吃散伙饭。沈西临走以前想上一趟厕所，说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离校前最后一抛一定是要拉在这儿的。夏九家却明白沈西嫌那边脏。夏九家陪沈西迈进高一楼里，因为不熟，一开始转错了方向，走到走廊尽头也没有瞧见厕所，倒是听见了一个女生在呜呜的低泣。声音有点耳熟，她抠抠额角，仿佛那儿有一只虫子，几秒钟后才想起来，是叶萌萌。叶萌萌正穿着校服，将肘支在窗台上面，脸深埋进手心里，背脊起伏，不住地哭。这边没有教室，是办公区，比较空旷，她肯定是从那一边特地来的。眼泪顺着指缝滑下，到袖口，把它浅蓝色的布料印出深蓝色的一块，并且范围逐渐扩大，转眼又有一块变作一片了。他的眼睛仿佛连着漏了口的清澈湖泊，水不断地漫出，挡都挡不住。窗外有棵死树，光秃秃的影子映在窗玻璃上，它周围是太阳稀拉拉的白光。叶萌萌的肘下压着一份试卷，她一边哭一边呜呜地叫。 怎么就 夏九家意识到叶萌萌休学两年才回R中，应该正在准备高一期末考试。这个学期夏九家曾偷偷看过高一大榜，两次月考一次期中，叶萌萌的排名都在1200名左右，而在他换心肌炎前这个数字是600。他真真正正感受到了世界对于他努力的馈赠，一个心脏类的疾病，一个中下游的排名，一个破碎的目标。连续两年没有系统学习，其中16个月一点都不能学，于是他上不了好的学校了。夏九家十分清楚，叶萌萌此刻崩溃，绝不单单因为昔日同窗毕业，而是被大家抛弃，又看不到希望。如果没有那场疾病，说不定他也已经以600名的成绩毕业了，报考985。夏九家与沈西转身轻轻离开，有时最好的安慰就是装作不知道。到另一边等待沈西上大号时，夏九家给叶萌萌打了一段话。 萌萌，你沈哥你夏哥都在前面等着，我俩记性还行，有题尽管来问。 PS， 你美丽可爱执着努力，未来拥有无限可能。美术老师曾经说过，上天会给我们最合适的安排。再 PS， 张扬要到 L 市念书，应该没法纠缠你了。 全部打完，他通读两遍，改了几个字，点击发送。是呢，总有一天一切都会云淡风轻，可他们知道他们曾经那么拼命地挣扎过。去餐厅的路上，沈西掏出手机给谢如一和吴成发了一个通知，在21号的清华大学劝说会上，他们三个R中校友加了微信。吴成老成稳重回复， 欢迎加入，这里很好。 而谢如一则回复了一个害羞的表情，一如既往的浪。沈西想想又给银里打了通电话，当年他俩一起参加科创大赛，坐了来回8个小时的硬座，关系不错，何况还在一张床上睡过整整一个星期，有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听说沈西考了732，银里笑， 老铁恭喜恭喜啊。 嗨，万里长征刚开始啊。 专业呢？ 工科试验班，机械航天与动力。 这个系全球前10，有21个院士，39个长江学者，然而却是冷门专业，没人爱学。 沈西啊，现在还没报考，你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。选专业千万不要光看工作，光看收入，或者是光听父母的安排。你想啊，未来的好几十年，啊，半辈子，每天最少8个小时要和工作待在一起的，这选专业跟选老婆一样，如果不够喜欢，那绝对是度日如年。 银里，你该不会讨厌建筑吧？ 他记得银里曾说，他爷爷爸爸都在设计院里工作，即使以后不回 CC， 想在北京、上海待着，他们也能请人安排到好单位，叫他学这个。在那些地方，如果有人罩着，工作升职都会比较容易。 岂止讨厌啊，非常讨厌。每天早上一睁眼睛，想起又要画墙画窗，我就抑郁。我想学医，想研究人体，结果大一转系被拒了，名额4个，择优录取，简直了。一看建筑我就犯恶心。怎么考到前几啊？啊，不怪大家都说不能指望那个。 沈西想起来，科创大赛银里交的参赛作品就是有关生物学的。哎，跨系考研呢？ 一点都不一样，怎么跨呀？是越来越没希望，一步错步步错，像个跳梁小丑。跨系考研前提是啊，没有错的特别离谱。我都开始打手机游戏了。 反正不愁工作，混呗。18岁前我是学霸，18岁后我是混混。没有渐变和过渡，千万不要相信干一行爱一行，什么360行行行出状元，那都是骗傻子的。不爱就是不爱，拿枪指着也是不爱。也没魄力重新高考，就只能将就呗，天天憋着学，憋着过。 沈西清楚，人抛不下沉没成本，银里已经不错，大多数人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曾在关键时刻做了错误的选择，浑浑噩噩，以为人生就是这样，哪有什么爱不爱的。 沈西啊，老铁啊，考上大学我才明白，以前老师教的根本就是错的，咱们天天上课做题，太少关注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了。其实对于人生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天赋，不是努力，是选择。 听完尹里的话，夏九家也郁郁。在这世界上，有人选择多些，有人选择少些。尹里作为R中学神，本来拥有众多选择，可他偏偏掉以轻心，挥霍掉了大好的机会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